中间。 是的， 主，我们现在就主啊，真的邀请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真的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真的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宝贵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照着你所应许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不是绕人的 understanding， 那是照着主啊你原来的那个意思，主啊，照着你那样的启示，让我们明白的，主啊，带我们进入这真理，认为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邀请你自由的运行，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进入这真理。主啊，我感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所以呢，第一章我们看完了以弗所书哈。第一章的话，我们都知道那个前面的时候保罗讲了神永恒的计划，而且呢，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曾经，其实那个叫做已经哈，赐给了我们天上所有的福气，所有的福气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然后呢，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叫没有任何可责备的 blameless 哈，真的是感谢神，这是他定好了，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又认为爱我们，所以呢，就按照他自己旨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也知道那个儿子的名分是什么意思哈，所以呢，儿子里边所有的东西也都给了我们哈。我们大家常常说，有的人呢是叫 bless you， 有的人叫有名无份哈，好不好？不太好哈，有名无份的有吧？有这种说法，有名无份，也有的呢有份无名哈，有没有？也有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又有名又有份，所以呢，是什么都实质都在那个地方，而且呢，这是照着他荣耀就是说照着他荣耀的恩典所定下来的哈。然后他又讲了到底是怎么成就的哈。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他什么？他给了我们丰富的产业，我们成了他的产业，他也成了我们的产业啊。所以感谢神。那么真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就是继续祷告真的是好像是真理你明白了，但实际上来说，我敢保大家说你还没全明白，认为它实在是太丰富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哈。第二章呢，开始之前呢我们把第二章今天的读一遍啊，然后呢那个我们再来看它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从西营这块开始，每人读一节，我们把这一章都读完。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中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以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敬业，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伙，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要靠他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居所。 Amen。好，谢谢。今天呢，我再分两部分，我们先来看，从二章一节呢，我们看到第十节哈，这块呢，是讲我们是怎么样出死入生的哈，那个特别有意思哈，圣经有一些话你会发现那个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死一生哈，然后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地方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们过去是死的吗？是哈，就是说 Steve 在点头。为什么我们过去是死的呢？ 与神隔绝的话，我们的那个按照那个定义就是死亡， 就是死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是，谢谢 Steve。 这个是以神站在哪个地方在讲这句话呢？神在天上，神也是在灵界里。什么叫死人？其实我们知道哈，过去无神论者说死人是怎么样，死人就是人死如灯灭，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照着圣经，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身体留在这个地方，尘土归于尘土，但是呢，灵魂还在不在？还在。但是呢，那个灵魂的话，那个只有两个去处，要么就是到神那里去，要么就是到地狱里去，永远与神隔绝。所以呢，死是一种隔绝。其实所谓的死人，就是跟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不能交流了。所以呢，我们过去的时候，因为罪的缘故，认为我们都有罪，而且有罪行，所以我们与神隔绝。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什么？就是死人。认为我们跟神是隔绝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在信主以前就跟神有交流？ 听过福音算交流吗？ 听过福音，没信之前，你有跟神之间有交流吗？ 有过祷告，但是还没有信。当时。 我说的是交流，祷告还是单向说出去？那个交流是只是说一种联络，一种联合，一种呢，有没有人？ 没有。 没有人哈，所以呢，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与神是隔绝的。但是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他叫你们活过来，他怎么叫我们活过来呢？ 他的宝血， 他的宝血呀。所以呢，耶稣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讲的，这是神的计划，他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必须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如果我们罪的问题不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绝永远无法打开。所以呢，他用自己，耶稣基督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且呢要裂开身体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所有的罪，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裂开身体，流出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信，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他的生命归给我们，所以我们跟神就又重新联系上了，联合上了，然后这个就叫活过来。那后面呢，再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块儿他描述了一下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的生活的特点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特点？ 随从今世的风俗。 哎，随从今世的风俗。我跟大家讲哈，随从今世的风俗，大家能不能具体举点例子，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咱们就讲讲美国吧，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你得要小心呢，你过去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就是这样活的，但是如果呢，你今天信了主还这样活就不对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啊，所以咱们看一下，所以你说美国的风俗是什么？美国今世的风俗是什么？ 强调自我。 强调自我，这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风俗，什么都是说我。哈，他们说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潮流了哈，现在美国带领全世界都是什么 iPhone iPad， 然后呢平时的时候说话也都是什么，都是我。那太对了哈，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是一个，还有什么？ 就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 相对主义， 没有任何绝对，什么都信一点。 对，什么都可以哈，但是不承认绝对的真理啊。这个是今世的风俗，你发现这个不止在美国，甚至到中国，而且呢，在这个他们把现在的这个时代叫一个后现代主义时代。一个全球性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啊，你大家说你信耶稣 OK 呀，没有问题啊。个人都有自由选择嘛，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但你也别太绝对了啊，你也说我信别个，你也别说我错，你信耶稣我也不说你错，咱们大家都 和平共处 啊，对都差不多哈，都互相尊重。你发现这是不是一个潮流？ 对，我觉得比如说跟国内的朋友说耶稣，他们都说挺好，挺相信的，我还以为他们真信了，发现他们什么都信， 你呀， 没有真信。 所以呢，这是一种风俗，所以你一定要查验他到底是怎么样信的啊。如果你要真信了的时候，就会从这个风俗之中脱离出来。那我们基督徒还在不在这个风俗里头？不在。那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没有绝对的东西？有。所以呢，你看我们刚才圣经里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些东西都是什么？绝对的东西，是不能相对化的。耶稣的宝血，耶稣说天上地上地下没有赐着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你真信耶稣的人你就知道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重生，对不对？没有别的办法能活过来。所以呢，我常常也发现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真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征战是很凶猛的一个征战啊。比如说今天我去墨西哥的时候，那个去墨西哥去第一个餐馆是一个是安平来的那个一对老夫妇哈，然后是广东省安平的，然后我们就在那聊天，聊天的太太和先生他们生意很不好，没什么人，我们去的时候就他们两口在吃饭，所以呢我们打那个粤语堂的丹尼尔和 Richard 他已经五年常常去探访他们，所以都是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所以去对我们也很热情哈，然后跟我们聊天，然后呢但是呢他们以前都是探访他们，但是呢还没有正式晋升传福音啊，那今天呢他让我去呢，那我就是跟他们就开始讲福音。我讲福音的时候，那个丈夫哈就越听 眼神就越亮。她丈夫身体不好，三高，说那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给她的那个，她每次都给她带报纸，我说你看了没有，她说不行，眼神不好。如果你们谁要有放大镜的话哈，可以那个可以给他们一个，下次可以带过去。我记得咱们教会曾经发了一次那个塑料做的放大镜，不行哈。 有那个收音机吗？就是就是听的 哦，听的哈，哎，听的倒是个好主意哈，听的好主意，对对对对对。收音机再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哈，然后呢这样，那个这是个好主意。然后呢，他坐在那儿，他说我都没有看哈。然后呢，我就在那块把福音讲给他了。讲完了以后的时候，他就非常激动，他就说我要。但是他太太开始对我们都特别友好，结果他太太越听就越生气。越听就着脸色都变了，然后呢告诉他不要信啊，然后但是他呢那个他就要信。于是呢我带他做决志祷告，他太太就在旁边嚷嚷告诉他不要信。他这边做决，你看多有意思，他们夫妻俩本来都很热情的接待我们，等我们一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就成了敌人了，然后在那旁边就在那不停的说，就是让他丈夫不但自己不信， 说粤语还是普通话？ 说粤语。我没听懂，但是丹尼尔听得懂，但是他们听得懂国语，你知道吗？他们是广东省的人。然后他先生就是在那要决志信主。真的是奇妙，一台戏，你明白吗？保罗说，我这福音叫人生也叫人死，我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对这种人就叫他死，对那种人就叫他活。那你发现你真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他就是让人死让人活的，没有选择。那丹尼尔又跟我讲说，他有一个20来年的朋友，他说在圣地亚哥，他非常好的朋友，但前不久，他以前都没向他传过福音，但前不久的时候，他爸爸那朋友爸爸去世了，他试着向他传福音，立马就翻脸。翻脸了以后的时候，他说那就 OK 了，我还有这么多福音朋友没有照顾呢。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又来找他，说为什么我不信耶稣你就不理我了呢？你知道吗？待会儿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呢？不信的人，这个征战，我告诉大家，你的亲人若有没有信主的，你一定要为他们祷告，这是两个国度的。下面就讲到一个特点是什么？没信的时候你随从今世的风俗，咱们要没有信耶稣，你也一定随从今世的风俗。你发现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是跟着风俗走，说是从政时髦的时候，我就毕业就想去找机关哈，就去想在机关里待着。后来一看经商啊来得快，大家都推崇，于是呢我那时候在机关里头，我太太都知道，我们都不会做生意，连我的那个什么导师都。一辈子国际关系的专家，很有名的哈，是中国国际关系协会的那个就是秘书长，你知道？那他中央领导一般的那个国际关系上的稿啊，还有什么都是他写出来的，你知道吗？要访问呢、啊，还有什么他写，水平非常高。他也坐不住了，他带着我们就开始，他说不是倒吗？也是去找那个他的关系卖拉达车，你知道吗？我们都不会做生意，听到哪儿有消息了，然后就那时候全民都倒吗？我们也一起跟着。 什么是拉达车？ 拉达车是一种苏联车 。 一个都没做成，但是我们也赶时髦，也做学问做不下去了，你知道？这就叫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呢，你后来的时候呢，又说那个研究所那个又能分房子，于是呢，我又开始去进研究所去，就是为了分房子。你发现风俗，你没办法，你在其中一定随从今世的风俗。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信了主，还随从今世的风俗，你就太那个不聪明了。你知道吗？今世的风俗哈，那里边每一个风俗这一波过完了都留下一堆尸体，你们发现我都不说永恒的生命，我就说那一圈完了的时候，有人是搞着了，有人呢就是大多数都是什么陪葬的。我还不说永恒，我说今生的，你们说是不是这样？你说那时候官倒来倒去的，谁倒成了？真正有权有势倒成了，跟帮轰的都是白忙活了。所以你就发现这种风俗，在美国还有一些别个风俗。你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像那个，对不起，像我们女儿小的时候，就是那种华人都孩子都学钢琴， 于是我们也开始学钢琴，我们也不管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就觉得说哦，都学钢琴，我们也得买钢琴了。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上了，让我女儿多受了不少罪，然后我太太也多受了不少罪。你知道吗？你信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跟着风俗走？说我们有神呢，我们有上帝啊，上帝一切都看透了，上帝的道不是忽左忽右的，上帝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你看今天中国这个物质之上伤重伤重到什么程度，一看到了小文就说你身价多少，什么意思？就是你挣多少钱，你知道吗？你的价值就是你挣多少钱。所以呢你看全民经商，只要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什么意思？那耗子就经济效益。所以呢毒大米毒酱油种的，所以呢种茶的人不喝茶，养猪的人不吃猪肉，害死人呢。最后的时候大家谁受害？你不吃猪肉你得吃别的，对不对啊？你吃养殖的，你吃海产那个养殖产品，我告诉你，那养殖产品照样毒你，大家彼此吗？所以你就知道这种是风俗。但是你要信上帝的人呢，他不走这种路，他不跟随这种潮流。我们也学钢琴，但是呢学钢琴应该是怎么样？你要去祷告，看你的孩子上帝怎么带他，认为上帝是造他的那一个，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跟风俗，认为人不是批量生产的，认为人是怎么样？独一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创造。所以你要有真智慧吗？上帝会带领你。好，你像那个在美国哈，现在咱们中国呢也是受中国的那个风俗的影响，以为美国呢真正考大学的时候也就是分数一锤子买卖，绝对是错误。那我们孩子上了大学，你们也是有孩子上大学的都有经验，美国其实要写很多的 essay， 成绩要好一些，要写很多的 essay， 那个 essay 要看你什么。以前的时候我陪着我太太一起去那哪儿去那个去听那个去看学校的时候听 AO 讲 AO 一般的都讲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找的人呢，就是说你要卖吃我们的学校，我们呢你呢也要选择我们学校卖不卖吃你。原来每个学校都有一个什么办学宗旨，所以呢他在 ISA 里就在看你是不是这种人。如果你是这种人的时候，他就觉得你卖吃他的学校；如果你不是这种人，他就不会录取你。所以你就知道吗？所以你装不来的，你可以去雇人写哈，写的文法都好，但你这个人装不来。你的生命的故事编的，他能看得出来。我就发现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他们搞多了的时候，那个假的不真诚的他能看得出来。但是相反有一些孩子他很有投入，讲自己生命的故事的哈，他打动他们啊。他们也有走眼的时候，但是我发现走眼的时候不多。所以你就发现是怎么样，真的你要发现你的孩子独一之处的时候，不要跟着风俗走，你要跟着什么？神走。神爱我们，你看，记住了，为什么？认为神把命，他把他独生儿子的命都给我们了，你可不可以信任他？你们，你说如果这个你都不能信任他，你就没有办法。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容易受影响的是什么？你不信主是没有办法的。还受另外一个影响是什么？除了今世的风俗，这是看得见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什么影响？还有一个灵界，这个灵界是什么呢？这个灵界谁掌权呢？其实不信主的人，不管他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还是信什么信别个的，只要不是信耶稣基督的，都在谁的权柄之下？撒旦的权柄。我跟你讲，没有中间道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是光明的国度，就是耶稣；一个是黑暗的国度，就属魔鬼。没有中间篱笆，你不能坐在篱笆上说我也既不属耶稣也不属魔鬼。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你就属魔鬼了，如果没有篱笆。所以呢他说他救我们的时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所以我后来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福音的时候，人呢哈，真的是他不选择其实已经就选择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心中，今天我去的又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个爸爸从小就很小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世，很单纯的一个。然后我跟他讲他很感动，他们送的资料他都看了，你就看到他非常的相信，但是他又 挣扎，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个力量，然后要为他就这好多的祷告。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在心里头就是在这个祷告，就是要突破这道防线。他说好啊，非常棒啊，你知道吗？就从人的上他已经感动了。但为什么他还不信呢？我说你来墨西哥，从中国来墨西哥，你冒多大的风险？他说是啊，我冒很大的风险，都不知道墨西哥啥样就来了。但是信耶稣，我说你会损失什么？没什么可损失的。但是他说我现在还不能决定。你就发现那种挣扎在 那里，那力量会不会就是往后牵扯 牵扯他，让他犹豫，让他说我现在还没准备好。那我说 OK， 我为你祷告以后呢，好，再来。所以你发现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要带我们的家人信主，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带领他们，要不然在他们心中的时候，不管你关系多好，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遇没遇到过这种状况，你信了主，你本来关系特好，跟那个亲戚也好，朋友好，他就开始有一个什么，就有个征战，就有吧，真的一定有。如果没有哈，就说明你信的有点点问题了，没有显出两个国度的征战来。 哎，会不会，对不起，他会不会就是不认识的人见了面都会有这种感觉？ 啊，你说他没信，你信的哈，两个人在一起 不认识人，两个不认识，然后见面会不会也有？ 看你在属灵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那个，如果你的灵里特敏感，其实你大概也知道这个人信不信。 对。 然后甚至他拜，有些是拜邪灵的，教得很深的，你也能知道，因为里边的灵会有反应。而且呢，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里边的圣灵也接着我们再显出来。所以呢，我们身上带着的是什么？圣灵。你真的不需要去那个去找感觉，当然有的时候有感觉，没感觉这是个事实。你要查验你是不是真信，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真诚的、真实的圣灵就会进去，这个叫重生。 有个问题，就是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还不信耶稣基督呢，但是他们信耶和华神，那他们现在是在哪个国度呢？ 你说他们在哪个国度？ 但圣经耶稣说你不信我没办法到父那里去。 对。所以有一种错误观念，今天保罗一再讲，待会儿我们下面要讲，犹太人、外邦人必须要借着耶稣成为一个新人，然后来到神面前，不存在有第二条道路，耶稣以外没有拯救。有些人说 OK， 犹太人照样只要是继续走旧约的道路，继续走那个就能得救。我读了整本圣经找不到这个，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得救不是因为旧约，他们为什么得救？是因为信。他们在那个律法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呢，但是呢，等到耶稣显出来的时候，待会儿我们在第二段解决这个问题，你会更加的看到，只有耶稣在什么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让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同盟拯救，没有一个说犹太人在耶稣基督之外还能得拯救的。耶稣说天上地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耶稣也说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千万，而保罗在罗马书里一再讲说什么，我们一定要向犹太人传福音，而且保罗不断地向犹太人传福音，除了向外邦人传福音，他说我为了我这骨肉同胞，即使我让我从与基督隔绝我都愿意。为什么？必须要带他们信主。如果他们靠着律法就能得救，保罗干嘛费那么大劲？ 而且信耶稣还得要信耶稣基督是神主。 Yeah. 像穆斯林 他信耶稣基督，只是信耶稣基督是先知，那是不够的。为什么？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没有什么 compromise 的。你不能信的耶稣不是圣经中的耶稣，那也不能重生，也不能得救。 天主教是 天主教 天主教信呢是耶稣没有问题，天主教真信的人呢信的非常的也是非常纯正的，但是呢他们有一些人呢实际上来说呢天主教很复杂，天主教有一些人呢是一出生就做教徒，你知道吗，一出生一受洗就是天主教徒了，就有点像说我们是中国我们是汉族人一出生的孩子就是汉族人一样，但是他们长大了的时候他得要面临选择，他们中间有些人是真信耶稣的，他们不拜玛利亚的。我到墨西哥去传福音跟当地人有交流过，我就遇见几个，有一些就是教徒，他们你还得从向他们传福音，但有的不是。我那个有一次我在一个饭店里坐旁边是几个墨西哥人，他们会讲英文，哎，我就跟他们聊了一下，我就说你们拜不拜玛利亚怎么样，他说我们不拜玛利亚，我们就拜耶稣啊。然后我说那你跟耶稣有没有交流啊，有，他说耶稣就住在我心里呢，他说呢，讲得非常清楚哈，跟我们一样清楚，我说我也是基督徒，你知道吗，那个交流就通畅，灵和灵就什么呼应，我跟你讲真的是。但是你一看到那个是纯粹，我们看到有一个老头，那个老头是拜那个就是他姓关哈，他现在也信耶稣了，他那个当时的时候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是一个咱们那姓关先生，他是香港的汉族人，香港人，然后呢娶了一个叫危地马拉的太太，后来这太太去世了，他跟他女儿现在在墨西哥啊，他女儿长得跟墨西哥人一模一样的哈，看不出像中国人了，连他自己也晒的。我发现你在一堆里待久了，他也真的跟墨西哥人差不多的哈。 本来中国人跟墨西哥人就很像， 就很像哈。 我 们女儿小的时候被晒得黑黑的，一到夏天也被当作墨西哥人了。然后呢，那个，然后去跟他说的时候，他女儿信耶稣。但信得很清楚，但他爸爸呢信的是天主教里的一个什么宗派，拜很多的偶像，连祖先都加进去了。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就是说讲福音，开始他不信，后来呢上一次我们去的时候，那他愿意做觉知祷告了，但我知道还需要一个过程，他要转进去，但是呢感谢神，他就愿意离弃那些进到耶稣里。你会发现你一定要 make sure 他信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且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牧师问我们洗礼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个你受洗的时候牧师问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不是，这是必须的。耶稣你知道吗，你要去那个墨西哥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人叫黑苏斯，都叫耶稣，你知道吗？所以那耶稣不是这耶稣，你知道吗？这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他们那个叫黑苏斯的很多，其实就是 Jesus 的英文写法。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呢，我就是到那个罗马那个什么梵蒂冈去，我就很困惑，我就真的很困惑。他那个教堂呢，你看都是很金碧辉煌的，但是我就因为我老公说你怎么不去，你基督教你怎么不去拜啊，我说不要忙着拜，不要忙着拜。 感谢主， 我信的是耶稣，因为他教堂都是很漂亮，但是就是他会有玛利亚的教堂，他会有一些圣保罗，或者不是，就是那些 圣人在 那的教堂。然后呢他教堂里面吧会有耶稣的像，但耶稣像不是在正中、是在边上，一般我的地方我去祷告一下，然后包括那个图画呀、都很多是其他的那些，当他们都是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圣经里面的人物，例如说哈、我就很奇怪，我老公说你怎么不拜啊，你怎么不说等会儿， 他鼓励你拜， 他鼓励我拜，我说等会儿我没搞明白。 感谢。 我说我们到基督教面前，我们那个，我们祷告一下。但是呢，因为它太多了，走两步都是教堂嘛，我就很困惑，很困惑，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走偏了的缘故。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可不可以拜别人？不可以。所以呢，所有的圣徒都是罪人，包括玛利亚是靠谁得救的呢？靠耶稣，认为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进到他里头。虽然他称为他肉身的儿子，但是呢，这个关系，玛利亚是拜他的儿子，认为他是神。所以呢，玛利亚是靠谁得救的呢？是靠他得救的。所以你记着，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来报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愿你的愿，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是什么意思？主进到他里头， 他是什么？他是他的主是耶稣。所以你也看到后来的时候没有就是这样。所以你是有圣灵在里头，所以你就不马虎，你知道吗？那是一定要呢，不是乱拜的，你知道吗？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哈，我们不拜任何的人，也不拜任何的天使。 但如果家里放一个耶稣的像，或者教堂放耶稣像，好像很少，为什么这样呢？ 那个其实你放个像在那个地方呢，你发现圣经里特别有意思，耶稣可不可以给自己留个像下来？但是耶稣没留下像，为什么？因为耶稣今天还活着呢，他是什么？他的灵随时可以住在我们里边，不鼓励去造一个耶稣的像，认为你一造耶稣的像，你就把耶稣限制在什么这个像里头。这是一个任何一个像，哪怕是耶稣的像，都是人手的工作。不过他没有关系，他到那儿去的时候是心里想的是耶稣，所以他不是把那个像搬到家里天天对着像拜，那就麻烦了。天天对着像拜，上神说不要为我造像，不要拜哈，拜什么？认为你知道吗，天主教把人常常带歪了，就是这样，他把这位这么伟大的神物化成了一小块。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认为，我常常去带人看房子嘛，我看到有一些人家里头，尤其是那个就是菲律宾的天主教徒，那就跟我们传统拜偶像一样了，玛利亚什么一堆在那儿上上香火，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要传纯正的福音，你要不然就把它陷到网罗里头了。我们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今天在你里边的是什么？耶稣的灵。最重要的是有耶稣的灵的就是属耶稣的，没有耶稣的灵的你就不属耶稣。你要拜是怎么样？圣经里说你要顺服那心中的主和他的话，所以这个叫真拜上帝。剩下的那些我都不拜的，什么圣徒啊什么之类，我尊敬他们，我效法他们，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可不可以拜保罗呢？ 不可以， 不可以，你都不可以看他过高。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属什么？属耶稣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这个非常重要，邪灵现在不能阻挡你信耶稣，常常就要带领你走歪路。所以呢一定呢行在真理里头，感谢神哈。你是圣灵保守你，站得很稳。 但是我不懂，我因为我老公跟我也没有办法跟他去argue，我就说等会等会等会。 你说反正我不糊涂。所以你要常读圣经啊，说明你读圣经还不够啊。有两样东西哈，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呢是什么呢？圣灵，你一定要注意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哈。然后呢，他是活着的神哈，你一定要是跟着这个光走。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经，内证外证要让他们对在一起。啊，那个最近的时候还有意思，我跟那个跟有人谈，你不能偏颇。如果你丢掉圣经谈圣灵，很容易谈成了多灵化，最后就是什么，你说的玄玄乎乎，大家都听不也搞不清楚。认为你要是离开了圣经去谈灵的时候，魔鬼也是个堕落的天使，也是个灵，所以你就非要从现象上，特别是佛教很深的人，你要不谈别的，就谈灵里的现象的时候，好多他说我懂我懂我知道我知道，他都明白，但他不明白，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那个是邪灵的工作。所以你单从现象看吧，但是呢就是说那个你的那个叫该上帝赐给我们圣经，所以我们里边的所有东西都借着圣经来表达啊，认为呢圣经里边都有表达，认为圣经里的表达就把它固住了，你不能用别的理解。还有意思呢，但是呢圣经，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靠着圣灵，如果你不靠着圣灵读圣经，就出现了耶稣说呢读死了。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生，可是你们却没到我这里来。灵在经中行，读圣经的目的是遇见这位灵，圣灵跟这个圣灵交流，然后呢经要在灵中解。什么意思呢？你必须经历，借着这个圣灵带领你进入到真理里头，那个圣经你才算解开了。否则你还是什么，经是经，灵是灵。很有意思，那个经要在灵中解，你跟随圣灵的时候，他就让你经历圣经的话。所以咱们第一章的东西你一定要经历。他说我把天上一切的福气都给了你们， 所以呢，你要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上经历天上的福气。如果你要不经历这个的说，那个就变成了一个空头的支票，而你这块呢没有。所以呢我们知道了哈，魔鬼就是说不信主的人是在两重辖制底下，一个是什么？ 风俗， 今世的风俗，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都从哪儿来？今世的风俗呢是从魔鬼来的，看起来是人搞的，实际上是什么？魔鬼在后面做。第二点，魔鬼就直接在人心里做工，叫做什么？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发现啊，特温柔的人没信主的时候，你跟他别个说的话，他都很容易就信你了哈。比如说你像金融，你带要是性格够强，带你几个好朋友干这事儿干那事儿，他都说，甚至乱投资他也说好，我就跟着你干了哈。然后呢就往上上，但是你一说信耶稣，再温柔的人他也不跟你轻易去了。为什么？这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要信主的人每一个人都不容易的。圣经里说，人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都是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大能在那人身上运行，没有人能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奇妙的。 那就是说没信的人是不是就是悖逆之子？ 对，圣经里你看这块不都讲了吗哈，他说本未可，你看是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这不就包括了我们吗？以前都是所有人吗？然后呢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现在我们随着信了主以后，我们顺着，要不要顺着心中的感动去行？ 要， 要了。现在我告诉你，圣灵住在里头，你要不要爱耶稣？ 要。 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一点都不想爱耶稣，我怀疑那圣灵在不在你心里，你会发现你能不能做到，咱先别说那个愿望在不在，就跟你过去多么愿望那啥一样。所以你要看自己得没得救，你就发现你重生了以后，你会有一个，你像黎黎这么久没见了，他有空了他还想回来，为什么？那圣灵还在里头，对不对？那他那个一回来就像回家一样，没有感觉很疏远嘛，对不对？认为那个灵还是同一个嘛哈，他心里的爱耶稣，即使你没回到这儿的心里，愿不愿意爱耶稣？还是愿意爱耶稣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什么？圣灵进来了，然后我们也愿意怎么样？有时候呢别管那个能力有大有小，总还想为耶稣做点见证，是不是？一定会有这些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那个，但是以前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信主以前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主以前心中就常想为耶稣做点事儿？我没见过一个啊。如果哪天你们见到了告诉我一声啊，那就神奇了。没有，真的没有，他可以去做别的事儿哈，这个倒，但是他不会这个。其实呢，然后呢，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啊，还有一些诱惑，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私欲会出来，比如说呢，在各种方面的时候，那个是叫做诱惑。我们心里其实知道那不对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我跟大家讲，神给我们好多的祝福，都是认为这些诱惑我们去做了，失掉了，不是惩罚。你知道吗？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子，有了儿子的名分，神命定你要蒙祝福。你知道吗？神在旧约对亚伯拉罕时候说，我要祝福赐福于你，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今天仍然一样，神说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你放心好了，你都不用哀求。我再说一遍，你不要哀求，天上没所有的福气在主耶稣基督里都赐给我们了，这是他命定的事情。你怎么拿呢？靠信心去支取。但是你千万不要走歪了道路，走歪了道路，本来是天父为你预备的祝福呢，你就 miss 掉了，错失了。为什么？魔鬼借着私欲，他不能阻挡我们做神的儿女，但他阻挡我们蒙福。有好多东西我刚进主的时候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回头看都是信心不够。比如说啊，我在为了做生意做得好撒谎啊，都是怕挣不来那点钱。后来真的，我现在认识了耶稣以后，天天跟随他走正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不是我追着祝福走，是最祝福追着我走。你发现上帝今天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要让那些儿子儿女的祝福追着你走，不是你追着祝福走，你知道吗？还有神迹奇事，我跟大家讲，神迹奇事不用去追，神迹奇事要追着你走。 你看圣经里是这么说吗？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今天我去跟那个达尼亚，就是粤语堂这对夫妇，他们没有很大能力的，他们去了那个提花就是不是提花呢，就墨西哥那个小镇的哈，五年呢，至少每个月要去一次，送宗信，送号角，送那个角声，然后呢，宗信两份刊物，再加上蛋挞，亲手做的，五年呢，没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去了以后的时候，总是去，然后去做。他说那神迹奇事无数。他们去的时候，然后呢，从来你知道吗？在墨西哥开车很不安全的。但是呢，每次都是 Richard 的这个弟兄开去。哦，我看他在那里开的像墨西哥人一样，你知道吗？真的很猛，很勇猛啊！要墨西哥你要是不勇猛，你就没地儿走了，你知道吗？轮不到你了哈。但是他说，从来不出问题，然后过关。那都像走自己家门一样，去回来都那什么。有一次他停车停错了地儿，然后呢，那个停到人家的 garage 前面去了，然后人家就把警察叫来了。警察叫来了的以后呢，就那个要罚他款。然后呢，她丈夫哈，那个 Richard 去跟警察正在交流，他们从房子里出来，人家说你其实墨西哥很有说法的，警察就问他说你要我给你出罚单吗？还是让我不要你出罚单？其实他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钱我就不罚你了。但是 Richard 呢还没有搞明白的时候，他那个Dania 他太太他都不知道那个，他以为那是拖车的司机呢，还不知道是警察。他正好那是个圣诞节的期间，他给他们带了一些圣诞节的礼物，他呢就随手拿出两份，一看那个人也挺可怜的哈，然后呢就给了一份他探访的人，然后那份说送给你吧，然后那警察高高兴兴走了。过后了 Richard 跟他讲说这是要罚我们款的警察，他说是吗？我还以为他是拖车司机，白跑了一趟来了，不能让他空手回去吗？送点礼物给他 解决了。 他说神迹奇事，你说是不是神迹奇事随着他？而且他五年呢没有一个人信主，其中有一家老板那个就是说过后告诉他，他说他送的蛋挞他全扔了，结果后来的时候怕有毒，因为呢直到有一天的时候，他们有个亲戚是信耶稣的，说他就讲了怎么怪这个怪人总来送东西啊，还送报纸，他说我们都给扔了，他说别扔，那是好人啊，没有问题，东西是可吃的，没事儿。然后呢他们才告诉他说对不起，过去你知道吗，你送的东西我们全扔了，但现在不扔了。今天我去了以后呢，还那个那家人不太热情的接待我，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把他当做朋友了，这俩还送了我们一人一瓶可乐，墨西哥的可乐。 嗯， 玻璃瓶 的吗？不是玻璃瓶的，也是塑料瓶的。啊，然后呢，那个，我跟你讲，神迹奇事，你像五年了，他们都不灰心，没有一个人觉知心主。能坚持下来，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决定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吧，这么久没有一个信主的，然后说不要去了吧，神就给他们一点鼓励。真的奇妙。所以你跟随神啊，神的启示要随着你，不要总想成那样，你只要信必见神的荣耀。咱们就是没有信心，我跟你讲，缺的就是信心。我们常常软弱犯罪也是认为没有信心，让魔鬼嘲笑我们，本来到手的煮熟的鸭子都飞了，你知道为啥吗？就是因为你做了那个事儿，魔鬼就偷窃了呀。 好， 对不起，我这会儿讲的多了一点哈，后面就快了一点哈。 越多越快，多好。 然后提醒的对，我们下次再往下。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过犯中的时候。然后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说叫我们活过来的，活过来的是谁呢？叫我们活过来的是耶稣。所以呢，你只要信，他千万别怀疑。我后来说，魔鬼常常挑战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你活过来了？我跟你讲，包括你现在一说起耶稣来，你比如说小文，你有时候可能也会在想，我到底得救了没有？那我就问你，你听到耶稣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觉得好像有一根绳可以去拉， 克拉哈，你就发现你跟他有关系了，对不对？这个就是没重生以前你有没有想过，你没信以前有没有想到拉拉耶稣，这个可能跑到庙里去拉，但也不会拉这个。真的，我跟大家不要怀疑，神已经让你活过来了，但活过来不是，那只是一个开始，那不是终点，所有的福气都扔着你，要活过来都要临到你，那个部分你要信，持续的信哈。然后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什么意思？都是神做成了的。然后呢，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吗，小文？现在你就已经与耶稣一起，一同复活，坐在天。你说不对呀，我还这么软弱，我还没有这个感觉呢。这是事实。你一重生了，你的灵跟圣灵连在一起，圣灵入了你的心，你就是在灵界，你就是最高，你就是一个高于所有天使的一个灵。所以就是天上的身份， 所以跟那个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是不是将来，是现在的？ 现在你发现是不是？现在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说将来，将来我们是要进到天堂，但是现在从灵的境界里，我们已经在天上了，与耶稣。你知道吗？耶稣说天上地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去，那个权柄给了我们，权柄的证据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边。 现在灵已经复活了，将来是肉体的复活，是吧？ 对，灵在你一重生的时候，你灵就复活了。而你那复活的灵在哪里？就在灵界里。灵界在哪里？不在地狱里。灵界只有两个地儿，要么在天堂，要么在地狱。所以你没有什么，你会发现啊，那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个是现在，而且呢，在你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做成了。 英语是就过去时。 过去时是吧，已经完成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我们魔鬼常常的迷惑我们，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你知道吗？虽然你看起来身体没有变化，当你信了耶稣，你的身份立马就变了，你是天国的公民，你是天国的一员。所以呢，所有你就可以践踏蛇和蝎子。所以真的是要讲家，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惠，显明给后来的世代干。他怎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干？他必须祝福我们，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样让我们的子女就看见，让我们子女的子女也知道。这跟旧约是同一个道理吗？所以旧约的时候要什么？常常跟我们的儿女，我是觉得这一点向前做得特别好。真的，我做的都不够好。我就常常听到向前一有什么经历神的，或者别人有经历神的，立马讲给他两个儿子听。真的奇妙，你一定要讲，讲耶和华的大作为，不要只讲说这不可那不可，那些东西要讲，但是你要讲这个活的神做了什么，他会再说哇，信耶稣真的不一样。如果你一天的话只讲这不可那不可，我不是说不要讲这个，我说要你只讲这个就是信宗教。他一说哇，天天都是这个事儿，让人激动人心的是神的恩典，是不是？让你激动的，你发发现你数说神的恩典的时候都是什么？哇，他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你越说越激动，数说神的恩典。先给试了哈，他说，所以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的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做的事儿是不是都是好事儿？ 是的。 大家不要把这好事太狭窄了，你知道吗？你养孩子，替耶稣养孩子是善事哦。你替耶稣照顾好你丈夫，照顾好你太太，这是善事啊，这是善事很多很多的。你在工作中成为你们公司的祝福，你是善事。所以你不要把它那么狭窄了，神招你，圣经里甚至说你在蒙招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不需要改变身份。要改变什么呢？不一定，我是说不一定要改变身份。当然神呼召你要去做全职传道人，那你要去做，但是绝大多数神没呼召你去做专职传道人，呼召你说什么？就在你现在住的那个就是现有的身份的地方行善事，行耶稣所行的事。你多奇妙。 他说你做丈夫的继续祝福你妻子，你做妻子的祝福你丈夫，然后呢养育儿女的把他们用耶稣的爱来爱他们，然后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你看多好，是不是？我不知道讲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说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中心的工作，就是 在祝福这个公司。 Yes， 常常心里为他们祝福，认为你身上有圣灵，你待在那地方，你们公司已经蒙了祝福了。 就是说，对，就是说，人前人后， 对， 我都是有个中心在那。 阿门。 这就是祝福， 像给主做的一样。所以主说这就蒙祝福，你知道吗？有个姐妹特棒哈，就是这个姐妹呢，就是说，她的老板不信主。但是他老板后来给他写评语的时候说什么呢？说呢，说是你改变了我们公司的气氛， 氛围 啊，改变了，哎呀，改变了我们公司的氛围，知道吗？这个是用咱们基督教的术语一分，就是把天国带到了那地方。所以多奇妙。所以呢，那个谁也是的，我去杨红他们的办公室，我也能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在那个地方，认为他们在那常常的把感恩，把那个都带在身的。哇，真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这件事太伟大了，太伟大了，真的，你不需要，你只要忠心就行，在各个方面都能荣耀神，好吧？还没有别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再往下讲，你们说呢？我要不要把后面这段也讲完了？这段让向前给我们 summary 一下吧。我觉得向前在这块儿都相当有感动了哈。这点下面这半场交给向前了。 你说吧， 后面这一段好吗？ 啊，对，后面一段实际上跟前面这一段哈，你把这个打开，你发现奇妙。后面跟这段前面这是对着的。它这个前程的关系， 我也在钱包里，我在厂。 比如前面这一段呢，讲说，前面左这个瑞芬刚才给我们 summarize 说，我们原来死活是怎么，原来怎么死的，现在怎么活的哈。然后目的是什么？是神造我们，要我们做他的工。后面这一段呢，你看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让我们回顾，我们当纪念以前是什么样，对不对？那这个回顾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想，把左边的想成个人，可以这样哈，左边这一摊你都可以用在一个人身上，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中，随从今世的风俗，没啊这样子，后来主耶稣让我们一同和他坐在天上，然后这个是目的呢，是神要让我们在他里边做他的工。那右边这个，我先大概再过一下哈，右边这个呢，他就说你想想看。你以前作为整个族群，走过一个群体来说，这个外邦人，我们中国人和以色列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他们是认为我们是蛮夷，对不对？我们像是广东人什么什么，他们是认为我们是蛮夷的，实际上是未受割礼之人，他们实际上说是蛮夷未开化的那些人哈，然后跟以色列没有关系，跟应许的主约是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跟主耶稣基督没有关系哈。然后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多可怜。这和原来那个是和左边这个对照，你看他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啊，这是可怒之子，是可怒之子，是神要对你发怒，你就是死的。所以死也是那个意思，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对神来说就是死的。什么是活的呢？连在葡萄树上就是活的，跟他是顺着的，顺服他的，喜爱他的，把他当做绳子拉的，这个就是活的。我的就是做的事儿都是神不喜悦的，然后也不认识神啊。那么右边这个人说原来没有关系，你看他接下来这一段哈，我们你看左边这段是神既有丰富的恩典，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你看我们右边看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的血得以亲近，是不是？就有一个对照哈，就是你看这个亲近呢，你首先从两个关系上可以理解，一个是你可以看到说是和以色列人成为一体，原来啊，但实际上呢，我们怎么能跟以色列人成为一体呢？也不是跟所有的以色列，也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和，而是说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靠着他宝血和神得亲近了的人，和那些靠着耶稣基督得洁净了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两下合为一，好是因为有第三者， 实际我们都和神和好了，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能看得出来，但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那些已经得亲近了，那和谁接近了呢？是和神，对不对？前面讲远离神嘛哈，是跟因他使我们和睦，或者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你说将两下合而为一的时候，你可以对应到说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你同时也可以对应到人和神，对不对？本来是和神是远离的嘛，不认识神，没有神，没有指望，现在呢就跟神连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就让罗马书里面讲到我们和神和好，对不对？是第五章呢讲到我们和神和好。那而且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废掉什么冤仇呢？这个真是我觉得我是 shock，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记在律法上的规条竟然是冤仇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神的要求。为什么说我们曾经是神悖逆之子呢？你做不到律法上，你不顺律法，你就是悖逆之子。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顺律法你就顺了，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讲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能顺得了律法，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办法是怎么样子呢？把那律法废了，就和好了。所以是这样，神律法人，如果人守缺了律法，那就和神就完全好了。可是人做不到的时候，神可以把律法拿掉，那不能随便拿的，他是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血，这样啊把律法废掉。那么你要去对照那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基本上是一个一一对应的，你去读哈，基本上每一章对一章。他那里边这样讲的说，就是那些在律法上记着与我们不利的规条。律法上有对我们有利的规条，有不利的规条。不利的规条就是你不如此做你就受咒诅，你只有这样才，这都是对我们不利的啊。那律法上它也有那一些讲的是神无条件的爱也在里头的哈。这是对于我们不利的，要更 specific 是律法上写着对我们不利的那规条，主耶稣基督就承担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将这十字架，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那哪两下？你光读这个书，一哪两下？那是哪两下各归为一体呢？ 外邦人和以色列人。 让你再读下面一句呢？ 你 说 更 好，那和谁？ 跟神。 你发现这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 对对对。 他又在说你和外邦人、犹太人，又在说和神。 对。 所以你就分都分不清楚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分不清楚。还有一个你分不清楚的是哈，就是他老说耶稣在耶稣里。神就又是神救我们，又是在耶稣救，你是分不出去的，耶稣你是拿不去的。所有的应许都是神预定给我们，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耶稣基督去掉。所以这是分不开的，神和父在他在他里边，他在他里面，这是分不开的哈。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呢？是因为我们和父因着耶稣基督，他们俩就分不开，和他和好，那么所有的人都和好。那我们和以色列人都能和好了，我们彼此间还能不和好，对不对？以色列人认为我们是猪狗，对不对？我们认为以色列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太认识他们哈。罗马人怎么认为以色列人呢？ 罗马人怎么 奴役他们的，对不对？ 嗯， 当时就说当时这个圣经的时候，历史背景是被奴役的人哈。那么他们之间那样的冤仇，你像这个写这个的时候还是。引写这个的时候还没到七十年，好像啊，没有到那个耶路撒冷，罗马人还在统治他们。 应该还在统治。 就是到了今天，后来一直在统治他们。就在这个时候，他说到的外邦人，我们要想的是罗马人呢。就是压榨他们，欺负他们，使他们成为，叫做什么丧国奴哈。 亡国奴。 亡国奴。 跟 他们强行征税的那些人。 是。 和好。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对不对？或者被人骂成是游街哈、害群这样子的，那他要写这样的话，并且传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那么就是把敌对的两个国家、两个族群都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我们就看到这个远处、近处的，就想到说是高处的、低处的、现在的、将来的，哈，是天使、是人哈，所有的传给。这是对我们说，想到那个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二章里边不是说是将那个圣灵的那个浇灌哈， 是赐给你们既信的耶稣就领受，就比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是给你们远方的人，是不是？给你们的儿女，远处的近处的，他都是就是这样一个。他第一章里边我们看到说是神赐给我们贴上各样的，他是把各样的赐给所有的人，他而且他是极丰富的。你就不管从哪一个维度上来说，神他有极丰富的恩典。各样的是说到是 every 那我要给人东西给 everyone 一点的话，不就不会给 everything 给 everyone， 对不对？因为我有限嘛。如果我有一包糖，我只能分十三分之一给每一个人，我刚刚说好像13个人了，给一个人。可是神他可以给 everyone everything， 他是极丰富的，而且啊 everywhere 他是充满万有的，要充满我们。为什么说他充满万有的充满我们呢？哈，这个就我要你要说说，充满万有的空气充满在我里边，这不是啥事情，对不对？整个充满万有的充满我根本不是什么事情，事情就在于说他充满万有者，他所充满用来充满那个东西就充满在你一个人的里边，他都够用。那充满万有者的啊，神那个充满整个他所造的那个恩典，他那个能力可以充满在你一个里边。这个话就要不然说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有什么意思呢？空气充满万有也充满我，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他的那个这个他没有限量。因为说圣灵所赐给啊，神赐圣灵给耶稣基督是没有限量的。他赐给我们这些恩典，积丰富的恩典是没有限量的。Everywhere, everywhere, everything. Amen. Amen. All things. 都在里头哈。所以说他 现在为什么活得这么有限？ 咱不知道这个不相信者。 第一个不知道。第二个不相信。 对。 你不知道就不会信。 对。 知道了还得要去信。啊，你要信了的时候你得表达出来。 对。 你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明天待到去到你公司，今天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哈，后天去公司里，你应该有另外一个心态。那充满万有者的在我里边，所以你应不应该说昂首挺胸的进去？而且呢，你看到任何人，你都可以敢于去祝福他。你不要说他给我点好处，不，上帝所有的好处都在你里头，你要给他们祝福。所以你发现那个特别旧约的时候很有意思哈，我插一点，旧约他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今天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是因为信的问题。好，今天我们的信哈实在跟我们的恩不相配。然后呢，你比如说你像那个旧约的时候，雅各到了埃及，这还是旧约，他到了埃及见了法老，谁给谁祝福？是雅各给法老祝福。你要知道法老雅各是个逃难的，对不对？闹饥荒，认为他儿子借了光然后才能到这地方找一个地儿住，还带着全家，这叫寄居。但你知道他见法老的时候是他给法老祝福，他凭什么祝福都得是大的给小的祝福？凭什么他比法老大？ 我给我弟弟信心。 感谢主，一定要给他祝福。这就叫信心，认为你是奉耶稣的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所以真的你要改变这个，你要知道预备了什么，这个心态整个这个人，我真的是会偷偷了， 就是 真的不一样。不一样。 就像这个极丰富的恩典。你平常用这个词吗？极丰富，总觉得我少一点，是不是？它这是极丰盛的恩典。极，你要是你读英文版的话，你发现这个以弗所书啊，用词啊不无其极，每个字都是 exceeding surpassing。就是都是用这样的，就是极端的词汇，他都无法把这些都表达出来。然后接下来这段我特别喜欢，给这个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刚才瑞博说到那个寄居的哈，就亚伯拉罕也是寄居的，对不对？他是一寄居在迦南，然后他们都是寄居。然后彼得就好像也说过，说我们不在世上是寄居的哈。可是现在我们不在，你们不再做客旅的和外人，不再寄居。乃是与圣徒同国，回神家里的人了。我这个地方特别喜欢写给那个，就是 那个谁受洗的时候那个卡片，我就每次都写这个话。 可以啊，挺好。 我就觉得哈，我们是同一家人上，我们这是神国里的家人，圣徒同国的哈，并且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这两个字我思想了好久哈。我们在那个福音书里经常看到主耶稣说是律法和先知的总归，就是哈，总说律法和先知，因为那是在主耶稣的时候他要讲这个哈。那么这个地方就换成了使徒和先知，为什么不讲律法了呢？废掉了，哈利路亚，已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所以没 补充一下，可以叫做成全， 成全， 成全，不是最我知道向前 废掉律法，因律法成义的那个范式， 那个方式是成全， 成全， 就是耶稣满足了律法所有的要求哈，就 满足了 一下。我知道要向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样。 这个是 over by 的，这是更高的一个道，更高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成全在他上面，比他要更全面哈。因为以前的时候你行了这个律法上面你就够格，不行就不够格。现在是我 I love to do it。 Yes， 你不让我做都不能，不是成全了吗？哈，成全了，超越了哈 ，surpassing。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全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这个以好像有时候我曾经有人问过说，哦，使徒和先知做根基，好像是 foundation 哈。那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到底谁在谁上面？到底谁是 foundation， 谁是房角石哈？那是这个意思。当然，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基础，最基础的基础，他只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哈，他说使徒和先知在 lay 那个 foundation， 那他用什么来 lay 呢？他那个 foundation 要靠谁做定准呢？他 lay 什么样的 foundation 呢？他是要立和耶稣基督对齐的 foundation， 所以使徒都是讲在耶稣基督里，是这个意思哈。方角石，他那个 foundation 是按着方角石来的，不是说我摆好一个 foundation， 然后把方角石放在我摆好那个 foundation 那个地方。你看使徒讲的话。从一开始就是奉圣主义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对不对？那他讲类任何 foundation 都是对准了他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启示，按照那个启示来类 foundation。然后全房联络得合适，这个界界成为主的圣殿啊。这个呢，我要查一下这个界界是不是界界。我每次现在看到界界，我在想是不是界界哈。现在查一下这个有没有那个英文版是怎么说的？ 二十一。In whom all the building fitted framed together, goes into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Okay, 二十一节里边讲的 ，In whom all building fitly framed together， 它就是一个growth 哈，是有成长，但不一定慢。Okay, 不一定要慢。 Growth， 它是要 grow， 它是 firmly 还有 fitly framed together， 要 build together。我们要不知道这个事情的话，就可以慢到十年没进展，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人死了都没进展。我们一旦知道这个的时候，哈，它是一个 accelerating 的。所以你以后读经，你读了借鉴的时候，你就查一下，它是不是到底是借鉴？因为借鉴100年前的借鉴和现在借鉴不一定是一个意思。它有可能是稳固的意思呀，怎么样子的哈？它不一定是慢的意思。不一定说你应该慢且慢，不能快啊！不一定，我们是可以快，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边，他做事情就说成了就可以成了。 是 rise， 就是 rise。 So together rise become 哈，还起来哈。 起来更加有力。 对， 嗯， 然后你看，你们也靠着他建造，你对照左边的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啊， 没有。靠着他建造原是他的工作。 嗯， 他是要反来覆去给我们讲同一个道理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然后左边是怎么讲的呢？ 没有所见 解。为要叫我们行善。 行善， 这是目的，对不对？ 对。 他要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就是要我们行善，对不对？什么是行善呢？瑞芬刚才讲，行他所预备我们行的就是善。 阿门。 这是个对等的、同意的意思，他互相解释的。行善就是神所行的，神叫我们行的就是善事。我们在神里面行的就是善， 阿门。 我大概就这样。 太棒了。 有几个地方，你看几个红，比较打了 orange 的字哈。你看到这个十三节里有个远离神的人，对不对？神和人是分开的，对不对？ 哦，你们 我们这是我们是黑白 板， 好不好？ 有没有稍微的？ 哦，你看有线， 有线，有那个有那个黑体的，就是 不是 有 这 有那个遮住 的， 对， shade。现在我下次再 print 一些给哈。十三节里边不是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对不对？ Yeah, 神和人是远离的，对不对？分开的，无关无分，跟主约无关，对不对？你看这个十五节最后有一个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新人， 新人。那这个一个新人，你当然可以应该说是外邦信主耶稣的外邦人和信主耶稣的犹太人成为一个新人，对不对？ 阿门。 同时你可以，你再你看对一条第十六章最后一节，与神人与谁和好了？ 神和。 那这个新人你也可以怎么理解？ 不对，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神人？我们旧约里面说到的 man of God， yeah, 和神和好的人，对不对？ Yes. 耶稣基督住在我的里边，是吧？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是不是神人？ Yes. 是 一个新人，这个 new man 哈， new man， 我以前只敢说，我还有个 new man Bible 是外邦送我的哈，我以前只敢说哦 one new man 哈，犹太人和外邦人 one new man， 现在我敢说 one new man Christ in me， yes， one new man。 你就 是 新造的 人， 每个都是新造的， 所以是就是新造人。 Yeah， 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这是这个新人。 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这个是怎么，这个就是说 print 的时候是有这样的 Bible 吗？还是说， 有一个这样的蓝图，然后把它又重更加的精细的按照编程序的办法竖对准。你看我这每一个竖条的对准的这个名词和动词都是。对应的，生和死对着的，顺服和悖逆对着的，或者同意或者反义对着，你可以啊。 你发现这有没有点像那个生物学的解剖？啊，对，解剖的非常棒，我就觉得向前真的是很有那个，对啊，而且呢，做的这个对， 真的话， 真的感谢神，神的话有，神的话有 power， 谢谢向前，你看把这个又这一段，你看向前这样 lay out，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神，你看向前 lay out 多清清楚楚，真的感谢神。 我是有问题 啊哈， 因为这个我就感觉看向前他。有一种就是他 enjoy， 他很喜欢的，从里面就发出来， 对， 开始， 这种舒服， 哎呀， 但我现在就有个疑惑，因为我现在有一种舒服，以前我哈很好奇，这个听听那个看看，我现在别的都不好奇，我就喜欢 哇，感谢主，哈利路亚， 恭喜了，我现在时间管理上就犯糊涂了，因为我就沉迷在这个地方， 哇， 其他的就是想干。 我告诉你哈，你 时间管理上 太贵了。哎呀，那个叫做什么呢哈？你真为你感到高兴。圣经里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剩下的都加给你。然后另外又讲呢，说玛利亚又香膏膏主哈，就那一段时间，你放心好了。过一段时间的话，神就不会让你这样了，他就得让你出来一边呢 enjoy， 但是呢还得干事了。但是呢现在的话，如果你只要没有影响到你，不给孩子做饭吃，现在呢老板的任务没完成，你就放心的去做。我告诉你，真的有的时候是有个季节的。那个神的话一展开的时候，说明你现在吃啊刚刚胃口开了，是一展开的时候，你的力量灵里的，你知道吗？话精在灵中解，说明圣灵在你身上运行，所以你读经现在觉得说哇，就像吃饭一样特有味道，所以你现在要尽情的吃。你发现一个小孩最近吃饭胃口特好，说明他什么？生长的季节到了。然后呢等到他吃了肌肉都 build up 起来了，都起来的时候再干活，比那个瘦不拉几的干的时候，你知道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劝你千万不要打断他，就你知道吗？这个是哈，是个季节，抓住这个就进行的，把这些东西，把圣经要读通它，把它呢从头到尾穿起来。这个时候哈，真的我的姐妹你有福了，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说明现在圣灵正在你心上运行。其他的没这个感觉的人也要天天吃饭， 没这个感觉。 对， 以前我还特好奇，你看开车的时候我还想听听新闻。No, 现在我都不要听。 Yeah, yeah. 我就要听那个圣经的上面那个。 Yeah, yeah. 感谢主。 以前我还特好奇，这个看看，那个也听听。 Yeah. 现在一点都不好奇了。 Yeah, yeah. 也不好听 了。 感谢主。现在呢，真的是你有福了。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你放心。圣灵会提醒你的，不会让你孩子没饭吃，也不会让你老板的工作没做完，他会提醒你的，特有意思的。有时候你会慢慢知道，你知道吗？这经在解的过程中，之所以能解出这种份儿，是在灵中行，因为灵正在解开它，所以呢，你经没在灵中是没法解到那个程度的。你只顶多是听听这个人的哦，讲的不错，然后再听听那块儿啊，讲的不错，最后一放下了脑袋。 空空一片，这个不是，这个是在心里头热乎乎的，然后它成为你的亮光，成为你的能力。所以我跟大家讲，一定要读圣经，你读现在没读到这个份儿的书也要读，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那里能遇见它。然后呢，你要经历了圣灵的，而且你要常常的参加聚会，在圣灵的同在里头，这样的话你才有胃口去解开那个经，必须在灵中解，所以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你最后读圣经的时候，有人能把圣经从头到尾背下来，但是它里边没有圣灵，最后是读死的。 嗯， 所以呢，二者是结合在一起。 对，我就想那上次那到他家嘛，那谁家，那俩他夫妇俩，为什么他问他你为什么还没受洗？他不说他太忙了，工作太忙，没时间去、去信这接触圣经。 啊哈！ 我就觉得我的改变就是什么？我都盼着那个星期六赶紧 感谢主。 以前是感觉哎呦哪有时间啊，好忙啊，哪有，现在是感觉我就说还礼拜一什么礼拜，我就盼着礼拜六了。 感谢主，谢谢，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的胃口，给你真的是感谢神。不知道其他人还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读经，就是说那个经要在灵里头解啊。我是觉得有个体会，就是说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你追求圣灵，但是呢就是又脱离开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容易走偏。 yes 就很容易就是说把自己的感动成为圣灵的感动，对，完了就带入到就是带入到就是说你认为是神的感动。 Amen。 所以这样我真的是我，因为我们一开始追求圣灵还是蛮厉害的，后来我就觉得好像是那样的话，你那个魂和从神那里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就混淆到又自己， 对，没办法那个啥。 所以说这两个就是必须的，一定要结合。 一定的，一定的。 对，真的是这样。 感谢主。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凭什么知道你这个是来自于神的感动？那他是有圣灵基础的。 阿门。 哇，所以我也真的是感觉，就是说， 对， 就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哈，真的是有好多的开启。 是， 感谢主，感谢主。 斯蒂夫好像有问题。 我觉得就说读这次应该很重要，但如果就说圣灵直接给你开启，通过祷告的方式直接跟你说话，那个也可以是吧？ 可以，但是你会发现圣经说的话不会背圣经给你背圣经，但圣经说的话绝对不超出圣经的原理。圣灵说的话绝不超过，对不起，绝不超过圣经的原理。圣灵绝不是给你背啊，圣灵跟你说的话都是你能懂的，但是你最后发现的时候绝对不会超出圣经，跟圣经相背。所以你就会发现，哇，你在追求圣经圣灵的越那什么，你就对圣经越有胃口，然后圣经越有胃口，你就越发的对圣灵越渴慕。这为什么？圣经所有的应许要借着圣灵把它行出来，然后接着呢行出来了以后呢，说你就渴望再知道更多，你知道吗？这个叫恩上加恩。在哪说？圣经。这个他在里边，你要是说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读的觉得那什么，你就加上一些祷告，祷告多一点，祷告，然后祷告多一些的时候你再读经哈，这些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奇妙。写这本圣经的和住在我们里边的是同一位，这就是最美妙，你一定能读得懂的。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就去读，读的时候到了时候就解开。一定会有个过程，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说，哎，没读懂，你继续往下读。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灵，一定要解开它。 对， 那是他的梦啊。 我们是现在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为什么要讲使徒和先知根基？你刚才讲我没听清楚。 不是，就是使徒和先知是按照这个基督这个房角石来lay的 foundation。 Okay。 它不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它就是说你要想说，因为使徒是。房角石是定准的嘛，说放在哪个方向哪个部位，对不对？它已经定好了，那个在那个地方，它不是说是房先使徒列好了房地产了，把房角石摆在按照房地产摆，而是说 它这个 foundation 就是照着这个房角石来摆的。 嗯 嗯 ，OK。 这跟以色列人盖房子有关系，好像以色列人盖房子跟咱们今天打地基不一样，它一定要有房角石，房角石是最重要的，不像咱们今天打地基是整块坑坐下去，不是，它是有房角石，然后呢照着这个房角石，你刚才说的对，然后呢它才立那个其他的根基。其实房角石是最关键的，它定准一切的。确实使徒和先知那个，你看圣经里头都是使徒，神启示给使徒嘛，他们记载下，所以呢这些，但是呢他们都在耶稣基督里得的启示。说太棒了，那个相信相信 耶稣是根基也是可以的，是吧？ 哦，可以，当然了，这是说耶稣是根基，就是用今天的话说，要是用犹太的背景呢，根基是不够的，房角石最重要，最重要。感谢主了，我们下面有点服侍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神的话你知道了，神的灵就高抹他的话，就要成就在你身上，要让你经历圣灵的大能。哈，神的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圣灵就是自己写下来了，照着做。所以呢，不是我们命令圣灵，而是说圣灵说 OK， 你们信我的话吗？我就坐在你身上。所以真的，大家来每一天的时候不要忧愁。圣经里说，你要真信我吗？真信我，你就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说明你信我的标志。喜乐什么？我有没有困难？有啊，一堆呢。但没关系，圣灵在我里头，神在我里头，神若帮助我，谁能胜过我呢？所以这就我就喜乐，今天就喜乐，这叫信心。不要等什么事都成就了再喜乐，那世界的人都会，就是还没成就你就喜乐了，这个叫信心。然后呢，不住的祷告，认为你希望跟他多交流，离了他你就没有力量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凡事谢恩，所有的难处在你面前都只是为了在信心里看的时候都是给你的食物。你要借着耶稣，借着吞吃那些难处，你就长壮了。你这叫食物。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把这个应许说是教师再也不离开你们了，教师不离开你的眼界，引导你，然后呢是什么？拿困难给你当饼，当那个当水喝，拿艰难当饼吃，为什么？让你吞吃他们，然后你就开始越长越壮，信心才能越来越强。所以呢，你一定要举起那个信心，凡事谢恩，不要说祸灾祸灾，不应该说是感谢神，我得胜的机会要来了，这就叫信心。你说这是精神作用，你试试看，如果你把希望放在耶稣的身上，它就不是精神作用。如果你要说我装成了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能难住我，那你就是装，一定有能难住你。但是耶稣，神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我想我看到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想故意去犯罪作恶的，对不对？要那样的话，是耶稣不帮你，是魔鬼帮你。但是呢，你们都心中都渴望做那些神已经放在我们身边让我们祝福的人和事。耶稣说，那是我要做的，我为什么把你从那地方招出来，就是要让祝福借着你进入那个领域。所以他说，你轻易不要改变你的身份。他说什么？蒙召是什么身份，就守住那个身份，就是这个道理。不要躲开那地方，我就要借着你把光明祝福带到那个黑暗的角落。你看，这就是他的本意。当然他也不排除招几个人当兵，Steve 出来全职服侍非洲去，那你太有福了。我跟你讲，我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轮到我，你知道吗？当兵不够， 不可能吧？ 真的，你问陈贝，从2004年开始，你说你不可能， 我说你不可能不去， 你问 他， 他盼着走了。 我盼着我从2004年开始经历了大能以后，我就准备去当兵，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没选上我，所以我还只好守住我的身份只是在我这个身份领域之内做所以当兵要选上你有 福。拦阻的 不是拦阻，是神就不让我去这是神的意思。 嗯， 你看，所以你一定要顺服神。以前我以为说 一做全职的就叫爱主。我告诉你，神没招你，你做了就麻烦了，你知道吧？神招你，你不做也麻烦了，你知道吧？我就属于那种猛劲儿想做，最后神把我拦住，多亏没做。回头一看的话， 祷告。 但是我也不排除哪一天神说走，那我就走。真的是，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跟你讲，所以呢，我现在发现，我再说，我太太也不吓得一跳。她知道神呢哈不招我是没有办法。以前的时候，以前的2004年的时候，10月12号刚完了的时候，一开那个布道会，一开什么我就去站起来，一呼召我就去，他就吓坏了。他说，后来他都跟我说，他说你要走，你要去走了，去传福音去，到外地去走了。就离婚，他知道这一关的话要离婚了，没人要我了，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他有点多虑了，都没到那步，你知道吗？没人要我，你知道吗？那时候总说缺人啊，总说 时机成熟了， 对对，总说缺人，你知道吗？总说缺人，一到不会什么唐从容，还有什么各种布道会，我都站起来去登记一下，没人找我。 好奇怪啊。 对啊，就是，然后是不是他当年很害怕，后来他也不害怕了，发现走不了。一直到今天呢，只走到幽默。所以呢，我其实真的后来我发现，后来感谢神，我要是走了的话，那神真边的周六这一批的时候，那谁来做？神都有他的旨意，所以我守住了我的身份是有道理的啊！感谢神，神给了我认识多少这么可爱的兄弟姐妹，爱主的，将来你们出去的个个都是那个那什么啊，都比我自己那个要强。真的，我后来我发现神的美意总是。另外，我老婆也是这样，要不然她能多受多少苦吗？你知道吗？当年我还不成熟的时候，神真的是牢牢的把我摁在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应该已经 pretty much 像个，是个那个，就是是个full time 的。 对，是这样，但是呢，支帐篷，但是，还听神的。好了，我们如果没有别的的话，我们最后的时候请那个，我看请谁？请那个请万方吧，万方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呢，就是祷告服事。Amen。 我们是属你， 是的主， 是你的儿女。 Amen。 Amen。 还是的，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一切的福气。 Amen。 不仅仅是得救， 是的， 不仅仅是单单得救， 是的， 而是所有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的赐给我们。 Amen。 赞美主。 所有的装备啊， yes， 所有我们所需要，无论是生活上，无论是服事上各个方面，所有需要的主啊，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 Amen。 Amen。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带领我们更深的能够认识，更深能够认识我们自己。 Yes， 我们在你里面真的已经是新造的。 阿门。 一切都已经更新了。 阿门。 是的。主，谢谢你，主，这何等的恩典，主，把你的恩典，主啊，真是你的爱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是的。 你没有留下一个好处不给我们。 阿门。 我们谢谢你，主，是吧？带领我们，主啊，真的是继续的往前行。 阿门。 继续的。啊，真的是永不回头。 阿门。 永远的盼望，永不回头。 阿门。 啊，真是活出我们那个荣耀的能力的生命。 阿门。 啊，在我们里面，主，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这个生命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已经拥有它。 是的。 阿门。 我们要活出来，主。 阿门。 真是，当你们真是呼，当你呼召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出去。 阿门。 我们出去之后，我们服侍主，啊，真的就是那个生命，那个福音，啊，能够传到主，啊，真的是所有。啊，真的是能够成为女儿，这所有的人都要听见。 阿门。 啊，谢谢你，啊，继续的带领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主，每一天都不再一样，主。 阿门。 每一天都不再一样，把那个渴慕也浇灌在我们心。 阿门。 那个火继续的燃烧。 阿门。 让我们真的是，让你成为我们唯一的渴慕，唯一的。 阿门。 阿门。 阿门。 啊，感谢赞美主，你保守啊，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所家人亲人，还有就是没有来到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 阿门。 保守我们下面的服侍，啊，我们真的是与你有约，啊，我们每一天，啊，真的是都要来到你面前，主啊，真是与你亲近，你真的是好的无比。 阿门。 阿门。 啊，谢谢你，我感谢赞美你，我们这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